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2018年2月1号11:331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时间过得快哈， 真的一个月，一月份就这样过去了。 二月来 ，Say goodbye， 再见了。 对 了， 然后跟二月份 Say hello。 是的。 哎呀，昨天那个月亮看了吗？ 啊 ，super 呢？ 啊，那个蓝月亮， 真好看呢。 好看吗？ 各种朋友圈里拍照片， 是吧？ 有的是拍的不好的， 对， 有的是用那种非常棒的设备拍的啊。 那 月亮有变化的， 非常棒。你知道，就是那个网上流传那个段子，哎呀，这个设备绝了。然后一看，我说月亮怎么这么近？然后说，哎，怎么还有两个呢？ 月亮代表我们的心哈， 是的， 我们仰望一下月亮，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完成，许个愿，希望在二月份达成。今天我们的好朋友真的是我们一算都认识七年的好朋友。 我认识他5年。 对呀、啊嗯、七年意味着知养。 咋的又掰呀？ 这 不可能，不能够。 我们的好朋友来自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先生，欢迎。 对，欢迎。 大家好，我是波波。 欢迎波波哥。 波波来了就意味着今天这堂生动的旅游分享课一定充满了波波的这个气息。 活的 GPS 又来了。嗯， 不带稿， 从来不带稿，全都在脑子里边， 全在 A11 的处理器里头。 哎呀，A11 今天我们说的地方有些朋友还是来说过的， 对， 一个美丽的地方。 哎呀，美丽的广西。 广西南北不太一样，今天咱们着重去哪边玩呢？波， 今天我给大家主要推荐的是沿着边境线的一个，走的是南线。 哎呦 啊，然后因为北线呢，可能是广西的北线，大家可能相对来说都比较熟悉的，基本上从桂林一带出发。但是我今天主要还是从南宁说到昆明。 南 宁 说 到昆 明，越来越暖。 对，所以说是这个线路，就是从我们北京这边走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大家可能是因为时间问题，或者是就是这个，或者是费用问题啊，就是因为机票啊往返不是特别方便，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很多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走这条线路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对， 啊，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正好给大家来介绍整个这条线路的一个玩法，尤其是在春节期间。 很好， 对，我觉得很好啊，就一个南宁一个昆明都是非常好的城市，老司机求带， 是， 对， 十分钟资讯之后啊，这个我们的波波要带着我们一起南下啊，南下，这里是旅行号1073，一段资讯之后我们开始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2月1号，你好啊。 2月1号，你好。 对，首先关注中国山地马拉松的一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是挺难完成的，山地还马拉松，我的天，打造了体育加旅游加公益加扶贫的优秀模式了。 是的，就是中国登协登山协会的消息。2017年以向山而跑非凡之路为主题的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在国内7个地方绽放了。2018年呢，该赛事将打造体育加旅游加公益加扶贫的模式，助力地方体育和经济双赢的发展道路。 就是这样做，一直做啊。30号，2017年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交流活动在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举行，那边还有登山基地呢，怀柔。我的各赛事承办地和你举办2018年赛事的各地政府、体育局、旅游局负责人和户外运动专家聚聚一堂，分享办赛的经验和感受，并对中国山地马拉松的远运动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压透。 非常好啊！ 我再补充两句啊， 你别补充了。2017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在河南驻马店市寨崖山区景区啊，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右旗黄花沟景区， 这 是个非常美的地方。还有湖北省的利川市广西南宁马山县 得天独厚， 福建漳州港开发区、重庆市潜江区、广州市从化区等地举办了7站的比�赛，每站直接参与人数都在3500人左右，赛事所带动的大众参与数达到了10万余人。 在我们电台有一个非常热爱跑步的主持人宋阳， 对， 他真的很多的奖杯，而且每年 的 他真的是去各个地方参加马拉松，全程的、半马、全马的，而且他的成绩稳步的在保持一个相当竞技的水准上，就非常好， 真的好厉害啊！ 做了那么多年的体育节目哈，为自己的一个好的修为，真的是很好的。 是的，难怪现在瘦的。 越来越瘦了哈。再说是重庆的事儿哈， 是 重庆这个地方呢，新增了5处国家湿地公园。记者最近从重庆市林业局获悉，经国家林业局验收，重庆又有5处湿地公园正式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哇， 至此，重庆的国家湿地公园总数达到了13个。 哎，那新增的5处国家湿地公园分别是， 来说一说。 潼南湄江国家湿地公园、丰都龙河国家湿地公园、南岸迎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城口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和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 好多都是水湿地。 对呀，湿地它肯定有水啊。 真的是 湿地。并没有 师哥啊。哎，我你住哪个宿舍呀？哎呀，其中啊，其中咱们介绍一下，叫做南岸迎龙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长江一级支流鱼溪河的下游。 哎呦， 规划面积达到222.15公顷。城口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巴山的南麓，总面积达到1116.3公顷。 这多老大一片呢？ 超级大的，是以永久性的河流红伐平原湿地、滩涂与森林组成的湿地与森林复合生态系统，也是大巴山里绿肾。 哦，绿肾， 地球的肾就是湿地嘛。 哎呀，对对对，真的是，哎呀， 非常重要， 这个肾要保护好啊。 对呀，肾重要啊。 是的，那截至目前， 重庆已经累计投入2.3亿元，对重要湿地实施保护恢复，开展22个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试点，其中13个通过国家验收并且命名授牌了。那重庆全市湿地公园保护总面积达到了2.61万公顷，其中湿地面积为1.34万公顷。 这个环境好啊！ 对，这个好的环境真的非常的重要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没错。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好的开发出来，用这个旅游绿色经济，对不对？ 金逼银逼不如老百姓的苦逼、 是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总说的很对、第三条哈，广州现在进京了、来干嘛呢？推介春节的旅游，邀游客去感受岭南的文化。 我觉得广州都不用做过度的宣传，因为只要去过广州的朋友，都会觉得 称赞， 真的非常的棒。就整个广东省这一个大省啊，大家都可以走一走 ，amazing。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但是人家还得要宣传嘛，不然你让这个有关部门怎么办呢？ 具体的细节啊， 对，有关部门也得体现存在感呢。 没错， 1月30日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旅游局主办的2018广州过年花城看花、春节旅游推广活动在北京举行了。推介会呢，围绕着花城广州幸福之旅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广州春节过年的丰富活动， 热闹。 对， 应该舞舞龙狮吧， 是的，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去，就有时间去广州好好看一看啊。 就在推介会上，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建华表示，广州的新年有万紫千红的春节花市，也有岭南韵味浓郁的广府庙会， 哇哦， 欢迎游客来广州过年，到花城逛花街，赏美景，品美食，坐游轮，在温暖的艳阳天，在姹紫嫣红当中跟家人和朋友一起缓缓而行， 哇， 感受岭南文化的别样风味，感受真的是花城广州的别样精彩，过一个幸福的花样年华。 不错啊，对，真好。据悉呢，2018年春节广州将组织系列活动迎接游客的到来， 是 如花城广场灯光音乐会、传统迎花迎春花市，还有春节花车大巡游、第24届广州园林博览会、2018海心沙时尚花市、还有2018花开盛世灯耀中华越秀花灯、2018年云台花园绿雕艺术花卉展，还有荔枝湾涌水上花市、广府庙会等等等等。那春节期间呢，广州旅游企业还策划推出了系列的活动、主题活动和优惠措施。其中呢，包括长隆、莲花山、宝墨园、碧水湾等著名景区均给出不同折扣的门票优惠。 棒棒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样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希望您每天收听旅行号1073，也许会让您的旅行不一样哈。 对的。 第四条，关注巴厘岛航线的事儿哈。不是那个火山那事儿吗哈。 是是是。 直达巴厘岛的航线呢，到月底或许会恢复哦。 日前呢，印尼旅游战略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印尼、中国的260多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共议2018年中国公民印尼旅游啊。那印尼国家旅游部部长阿里夫雅赫亚表示说，这个虽然经历前段时间的阿贡火山的爆发，但是巴厘岛的旅游环境一直都是安全可控的， 是 还是非常欢迎中国游客随时来前往。与此同时，他还结合今年8月即将在雅加达及巨港举行的第18届亚运会，表示欢迎中国体育及旅游爱好者前往。 我们说过这事儿， 对，说过这事儿啊。 咱们看官方的统计哈， 好， 截止到2017年的11月底，去年的中国的朋友赴巴厘岛旅游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137万人次，创下了所有历史的新高。去年11月26号，阿贡火山开始喷发，为安全起见呢，巴厘岛机场暂停的关闭，后于12月1号恢复开始。这个阿里夫还说呀，目前阿贡火山虽然仍有间歇性的喷发，但由于阿贡火山地处巴厘岛的北部，距离机场和旅游区大概70多公里，说过这个事情比较远。并因此呢，不会影响正常的旅行，而且巴厘岛机场自去年12月开放至今一直正常的安全运营，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航线已经恢复了。根据计划，中国航空公司呢也将于1月底和2月初陆续恢复直达巴厘岛的航线，大家非常开心哈。事实上，中国驻巴厘岛总领馆于2017年的12月25号发出的旅游安全提醒中，已将暂勿前往更新了。 谨慎前往。 对，就是谨慎前往，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改变了哈。 对，反正目前还是有很多的中国游客陆续前往巴厘岛旅游，当地旅游景点设施都是一切正常的。 是的，而且当地政府也做足了这个承诺哈。 啊、哦，对。 已经做好各项预案。即使火山再次突啊突啊突啊，印尼政府也会做好各项的安全措施。 是的，来看第五条资讯，依然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个国家，这个我也去过，我真的是深受其害啊。 怎么的呢？ 对，我跟你说，柬埔寨旅游部表示，对海关人员收取小费是零容忍的。 你给过？ 给过。他你不给，他是不让你过的。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监管人员在，他们后面来回的这个巡 巡， 哎，是的。但是只有一个人，他看不见呢，那么多个闸口，然后只要他不在那儿。消费 真的 真的就直接这么说，他会说中文，然后你要是不给你说我假装听不懂啊，我就在等他，先等你，一看你不主动，直接就说消费，拿过来，五块钱还不行，他得十块。对， 真是给他们惯的啊。这个柬埔寨旅游部26号在泰国清迈地区举行的2018年东盟旅游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说，柬埔寨海关工作人员收取游客小费问题，严重损害国家形象。 对，真的是严重损害。 对这种行为，柬埔寨零容忍。 是的，柬埔寨旅游部市场营销司副司长胡塞拉在记者会上说了：“ 怎么说？ 我们绝不会放任任何一名海关工作人员向游客收取小费。我认为这个问题今后不会继续存在的。 反正我们还得去。”我们都反映反映看看是有改变、 这样吧，我们去感受一下。 对啊，感受一下。 要不行的话，真的拍照那个发朋友圈哦。 现在都视频都可以录嘛，对不对？ 对，我给你录小视频。 对， 哎，你看， 放到快手上去。 啊，是快手，老铁啊，今天我来直播一下这个柬埔寨海关到底收不收小费？ 是的。 哎，怎么又给我卡住了呢？ 据了解，此前真的有不少中国游客抱怨说遭到柬埔寨海关工作人员的索取小费。 是的， 道道其中之一啊。 我们都就是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都准备好了，都已经。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也曾发布关于如何应对在柬出入境口岸被索要小费的相关提醒。 是的，这个提醒是这么说的：中国游客如果遇到不法人员索要小费，可在不影响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据理力争，严词拒绝，坚决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如果遇到不法人员恶意纠缠和刁难，则建议游客保留必要的证据，以备后续维权使用。 没问题。 对，胡塞拉说了，2017年呢，柬埔寨共接待外国游客56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超过了100万人次，那同比增长超过40%。中国已经取代越南成为柬埔寨的第一大客源国。他还表示说，柬埔寨希望通过开发新的景点、建立先例新机场等措施，在2020年接待外国游客量提高到700万人次。 反正这事儿已经说出来了哈，看你们以后怎么改吧啊。 是的，好多人就是不愿意说在那儿耽误时间。 对， 你说你在那儿耽误时间，后面的人也会不 没错 那个抱怨，对不 对, 对？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的来宾，出城网的张波波波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上一次我放的是斯琴格日乐版本的这首歌。 是的，那今天这个是什么的版谁的版本呢？ 这是一个民歌歌手唱的，更加的那个气息浓了一点哈， 和清澈。 对对对，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广西，掌声有请波波。 欢迎波波哥。 大家好，我是波波。 哎，终于出现了啊。 忙 忙 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波波哥每一次啊都特别的够意思。你知道这个每一次节假日不管大小，然后之前波波哥肯定都会来我们这儿一趟。 对对对、哦、打卡总结、 哦、打卡 规划展望、哦、味蕾。 对 对，这个广西也是要带着大家去的，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说你这攻略啊，或者你都是真的是自己去，还是有工作人员协助你呢？ 基本上说是我能够发出来的东西啊，哦、就是包括在我朋友圈、嗯，好多朋友都觉得说是你这个从哪儿当的图，其实就是拿手机拍的。 嗯。 啊，就是因为我要么不给大家去推荐，要推荐肯定就选择一条比较适合于、就是、 成熟的。 对对对，比较成熟的一些线路。 我跟你说，波波哥他的腿啊，双腿都已经走细了。就是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没错，他真的 然后拍好多照片。 对对对、哦，一个旅行者从业人员，我觉得应该的职业操守，对不对？ 对，真是。嗯、 广西美丽的不行，南北又差异太多、嗯。刚才说北方大家熟悉，像桂林啥都去哈，嗯、南方这块儿，那不更暖吗？是 对啊，就是它的北部和南部不太一样， 对 吗？ 它的北部就是它的北线啊，就是基本上是走的从桂林、阳朔那边去走、 嗯对对对嗯， 可能就是大家因为北京到那边的机票啊，飞机比较多， 嗯， 而且直飞比这个就是去南宁那个方向要方便很多，然后南宁的班机也比较少一些， 哦、 所以说呢，就是走这边的线路的人比较偏少，但是不代表它不够热门，你知道吧？ 哦哦， 嗯、 因为 低调，你知道。 对, 对, 对, 对，人家说我低调的奢华怎么的？ 对， 跟你风格不一样。嗯， 不过前两年也确实炒了不少这个地方。啊、你比如像 是吧， 那个有一些线路，比如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啊， 哎，那个不是在云南吗？ 对，哦、就是在属于它这条线路里面， 哦、 都可以规划到里面去。 哦， 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反正都是比较热门的电视剧吧， 嗯、 我记不太清楚、 嗯， 可能我对电视剧不是特别感兴趣。 是，就 取景啥的。 我跟你说，电视剧取景能取实景拍摄的，我觉得都已经是大制作了，现在 对 啊， 对 对, 对， 现在因为横店全能解决。 现在在那边的话，就是它几乎我觉得说是这种的基地，要比我们正常的那种影视基地，可能取景的次数要多。 嗯、 但凡出来的这个片子，好像销量都挺 对。 对呀、啊，你上这种实景，你取的是不一样的， 是的、 哦、 对对对， 自然的、哦、 对呀、啊。 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就说要走这条线路呢、 嗯？ 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跟着一些电视剧可能看完之后啊、 嗯， 然后感觉这个地方确实很 漂亮， 嗯， 对。然后呢，就说但是去这边呢就不是特别方便了啊、 嗯， 就是说首先你比如说从北京出发不是特别 方便，交通呢怎么 对？从广州进比较方便一些啊。 嗯、 广州是个好地方， 广州真是个好地方，从广州进。 但是我们。从北京我们去内蒙古一些区域的话就比较好一些了、 嗯、 对吧，就是因为毕竟比较近一些，然后走南方这些城市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一个是时间问题， 嗯， 对吧，你去那边一趟你不可能我只待上两天到三天， 嗯， 有可能你需要七八天的时间把整个这一趟线都给它走完 哦、 嗯、啊，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说这个旅行才是比较完美的， 嗯， 要不然总是留点遗憾那有点不太好，不过新的电视剧一直在拍，那个遗憾是肯定是少不了的。 补充啊， 对， 是的，是的、 到达怎么去呢？是飞机还是什么转？ 我们先飞到哪儿呢？是落到南宁吗？ 其实这个线路它比较好的就是你完全可以不走回头路， 哦、 就是我比如我从北京飞，我可以飞到昆明， 哦、 或者我坐高铁， 嗯， 然后13个小时可以到达昆明， 13个小时， 对对对对， 嗯、 就是早上出发，然后晚上就到， 嗯， 对，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这也是一种选择到达昆明，嗯、然后第二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北京直接飞到南宁，但是节假日期间的这个票价几乎都是原价， 哦， 就是基本上 原价，多少钱？ 2000多块钱， 2000多块钱，单程还是往返？ 单程 ， 对， 哦， 啊， 那是这个全价还是因为距离远， 因为毕竟已经到了我们的祖国的这个最南端了， 对对对、 啊 嗯， 所以说是你这个距离的话，然后从北京出发的话，确实是很远的这个距离， 嗯， 你就是说是你比如到了马来西亚或到东南亚国家，它的距离比这多不了多少， 对 对、 嗯，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到这边的话。大家一听这个机票，我们国内为什么花2000多块钱？我说你不花，你真去不了。 是的， 对吧？啊，高铁到昆明的话，可能需要1000块钱左右。 你看高铁它也挺贵的， 省、 啊，但是有时候如果说是不赶到节假日的这个期间的话， 嗯、 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打折的机票，可能几乎说是能够达到一个1000块钱左右。 哦、 啊， 嗯， 那么最便宜的话，可能能达到700多块钱，啊，这就是大家错峰出游的一个好处， 嗯， 对吧？ 嗯， 当然说是可能是大家。 大部分人的这个时间都锁定在节假日， 没时间，大家 对 对, 对。但是走这边的话，真的需要时间， 真的需要时间，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地方， 没错。 那么也就是从南宁出发了，它其实说实在话呢，就是有几条线路可以选择，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是从南宁到昆明，然后就是一条线是我稍微偏北边一点点啊，然后是走百色，然后直接走罗平，然后从那边，然后对对对， 直接都是好地方， 直接就到了这个昆明啊，然后从昆明返回来，这是一种做法。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直接沿着边境线去走，从百色，然后直接到崇左，然后再直接到靖西，从靖西，然后我们再走到这个就是前几天比较热门的一个电视剧的拍摄地，叫这个蒙自。 蒙自，哎呦， 啥电视剧啊？ 不知道啥电视剧啊？ 是什么？ 我现在都不看电视剧了， 对啊，都没时间看。 这个票房炒的挺热门的， 是电视剧还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电影，对对对对。 票房炒的， 不是炒的，是什么？芳华。 对，芳华这部、这部电影，它的整个一个取景地。那么就是蒙自这样 带去， 对， 这个得去。 然后正好他又只是、又正好夹着现在在春节二三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好棒啊！ 所以说是为什么说这条线路了，它为什么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去一趟？就是你不管是花了几千块钱的这个机票，对吧？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肯定要去选择走一趟的， 对 啊。那么这是作为南部的一条线路，那么另外一条线路，它就是说是从南部的从南宁开始出发，因为你不管怎么着，就是走完这条线路，然后再到北海，可能大家更为熟悉了，对吧？因为北海这边的话，可能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已经去过了，但是我今天呢，可能在这方面就是在北海这边就介绍少一点，什么北海涠洲岛这些地方，可能是。因为我一提到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啊，我预期到这边去，我不如我都已经出国了，对吧？但是你可以连起来， 边境线， 对对 对， 边境线是另外一种感觉， 一脚跨过去。 所以说是从北京出发，大概说是基本上是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这个南宁，对吧？ 到达南宁之后怎么展开新的旅程哈？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隔断， 老觉得时间过得快吧？ 哎呀，可不嘛！我刚才一回头，哎呦，就剩十几秒了。 警示钟， 我还猛回头，对不对？ 时间还有八秒钟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李星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今天我们要跟着波波去南宁。 好。 窗做时时刻的事，脚跟 CCC 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看，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在看。 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12:03:0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要去美丽的广西， 是的， 带着我们一起去的是我们的波波，欢迎、哦、 欢迎， 大家好，我是波波， 是的， 每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反馈、嗯、啊，去过的朋友真的是去过反馈自己的心得体会哈、啊， 嗯嗯， 这位有朋友叫做丁小闹，请小乖， 丁小闹说，哎呀，这个丁姥姥和一群老太太去广西了，就是他妈，你知道吗？ 江湖， 然后丁爸和丁姥爷在家带孩子。哎呀，真的是太吃力了，在家里的房盖都要掀起来了。说我这脑袋直缺氧。 嗯。 然后说这个丁老呢，偶尔会微信我几张旅行的照片，给我气的让我想到我养的那只蛙。 哟，他挺厉害。 那还养蛙呢？ 养蛤蟆呢？最近。 对对，蛙不是天天那什么吗？ 出门。 对，然后提示大家就是养蛙容易那个什么，就是被盗，你的银行卡容易被盗。对，因为他那个不是得需要四叶草嘛？需要四叶草，你买东西，然后现在有那种无限购买，他一无限购买呢，就容易被别人知道你的这个个人信息。 大家小心、嗯、啊！ 对， 不要为了养只蛤蟆，我这银行卡给弄丢了。 别老说蛤蟆， 青蛙，青蛙， 对，青蛙，人小蛙还挺可爱的呢， 对对对， 经常带不同的女朋友回家， 是是是， 螃蟹呀、啊、什么的。 这位朋友要等到七月说。嗯，2015年后再游阳朔，当时租的自行车走在乡间小路上，现在的阳朔全部水泥道路，租的小摩托景色依然美丽哈、 嗯。 也不知道真是啊，咱没去过阳朔哈，或者现在那路是不是有点改变了，都是水泥那种柏油马路。嗯， 它是这样子的、 啊、 这个地方一旦要想要开发成熟、 哦、 对吧，而且去的游客特别多， 对对对， 所以说它在整个硬件设施上都做了相关的一些调整 提升， 对对对对、哦、所以说是自然，就是比如像那种乡间小路只有在我 了， 只有在我今天推荐的线路里边有， 耶，太棒了， 太好了， 嗯， 走在乡间的 小路上、哎、 刚刚说了去这个南线啊、 嗯、 展开行程呗，怎么玩怎么耍呢、 其实 如果说是大家可以选择三到四天的玩法，也可以选择六到七天的玩法。 哎、还不一样。 嗯、我选、 因为你 六到七天还得、 如果说选六到七天的话，然后我就建议把整个把从南宁，然后直接出发，一直然后从昆明返回来。 我也喜欢这个。 对，那你们就这条行程了。 然后。这条行程呢，其实和我刚才说的那个行程里面，它并不冲突，只是根据你的时间的长短的问题。 拉长了嘛？ 对， 有的地方 停，从南宁，就是你要是选择就是在当地租一辆车的话啊，然后到昆明的话，然后也就是说有700多公里的路，一共700多公里， 七天， 对， 挺近的。 那这个时间， 所以说这个线路特别好玩，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一个是你的时间不需要，就是在路上的时间不会特别的多。第二一个呢，就是你所去的这些景点了，就是首先我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就是比较风景是比较好的，对吧？就比如说从南宁，为什么说要到靖西那边呢？而到靖西那边比较好的是，第一个它的酒店非常好，这是我选择的一个要求标准，对吧？有几家特别好的酒店，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再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跨国瀑布，就是广西的德天 瀑布， 对，德天瀑布。那么这个瀑布呢，它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壮观的，但是春节期间它的整个水流量可能不如在夏季的水流量那么大，但是春节相对我们北方来说是肯定都已经成了冰瀑了， 那边还是在流， 对，还是 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说是这就是说是作为德天瀑布的这一个概念，再一个就是作为它一个名士田园，那么名士田园呢，它既是一个旅游区，也是一个度假村，还有它比较特别的什么艺术酒店之类的哈，就是 好棒，这地方叫什么？ 名士田园， 名士田园， 对，名就是明天的名，士就是仕途的士， 是的， 名士田园， 名士田园， 哎呦， 对， 就是好有那种以前古代的那种感觉， 哦呦， 那么 谁要 这个地方 赶考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在2004年发行了一枚邮票， 哦， 也就是邮票山水，就是2004年应该发行了一个桂南的叫什么？科斯特地貌的这样一张邮票， 你全记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到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卖点可能也在这个邮票上面。 哦、 同时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卖点，就是在影视剧上。 哦、 就是比如像那个什么《花千骨》的拍摄地 啊，《花千骨》也在那儿拍的。 哦、 对对对，所以说是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说了一个，就是在快到云南那边的这个33市。那么这个地方不只是有花千骨，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什么牛郎织女啦， 哎呀。 还有这个呢， 对对对对，都是在这边拍的。 把那个鹊桥给我架下来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它是值得一去？第二，一个是它的田园的这个风光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季节去的话，比如说咱们这趟应该是春节嘛，对不对？二月份左右的。 对对对对。 哦，那什么感觉？那块的。 二月份去的时候，就是它的温度吧。我先说它的整个气温，基本上能够就是在10几度到20几度。这样的一个温度， 很舒适，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 啊、 不冷不热， 对啊， 对吧？第二一点呢，就是它本身的话，你走在这个田园当中呢，田园它可能不如是像那个，就是我们春季，就是稍微再往后一点，天气暖和一点的 话，月份的问题， 对， 嗯、 它有一些什么油菜花呀，有这些什么稻田呀、 嗯、 这些啊、 嗯嗯嗯。 那么现在呢，虽然是没有这些稻田，但是它这边的空气湿度相当的好，然后 干燥啊。 最主要你住在它这个名士田园这个度假区里边的话啊，然后你就可以骑个自行车，然后去，它大概有好几个村子，你知道吗？你都可以骑个自行车去逛上一圈。对对对，那么在这边呢，它本身还有，因为它毕竟属于边境嘛，它有一些中越文化的一些这个 交汇 的地方，比如像一些民族表演啦，对吧？那么因为在这边的话，它可能就是广西嘛，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对吧？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丰盛。然后比如像这个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哎，说这个吧， 对 吧，那天刚说常州。 对啊，常州宴是贵州那边， 贵州那边的啊。 那么这边呢，它有个壮王吐司宴。 什么？ 壮王吐司宴， 这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这个形式我觉得说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就是他把所有的菜放在一个大铜盘上。就是特别大的一个 铜盘，所有的菜吗？ 对对对， 拼盘呀、 不是、里边是不同的小盘装、然后是各种类型的啊，就是但是就是尤其你吃的是一个气氛，不单单是一个菜的味道 对， 就说是它会有四个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穿着这个 服饰 壮族服饰的这个，然后去扛着抬着这一桌，然后直接抬到你桌子上，然后边抬过去，还有一边表演着他当地的这个 就是 仪式感很足。 对对对，仪式感特别特别的浓 郁。哎呦， 我的天！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创王吐司宴是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的。 大哥，我问一下哈，我对什么民族的饮食是耿耿于怀？怎么能用耿 耿于怀 呢？ 怎么能用耿耿于怀呢？ 你向往已久，你 啊是。 你这个大东平，然后小罐小碗堆上来之后，怎么动筷啊？怎么吃呢？ 他是这样，他把整个这一个大铜盘直接放在桌子上，就像我们桌子上不是有一个转盘吗？ 啊，他有点像那个啊。 对对，他就等于是把那个转盘，当然是这个不是转盘啊，他抬的不是转盘，抬的是一大盘。 大盘 啊，那么这一大盘是上面就是比如说十几个菜啊，那么 怎么落呀？就是 它不是落的，它是分开摆放好的。 那 么 四个人抬 哇！ 你要知道抬上去是要四个人扛的，就是基本上用绳，用绳子，然后上面吊着，然后抬用木棍往上一穿，然后这样抬着，然后就抬到你的桌子上。 我的。 这就是所谓的创王吐司宴， 哇！ 创王吐司宴很壮观啊！ 味道怎么样？ 味道我这么说吧，就是在这边的话，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相对来说是比较吃辣的。口味比较重一些、 那不正好我们巧了吗？ 对呀、啊，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 是吧？ 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它的味道还是有很多种的。而且对于北京这边的口味来说，我觉得基本都能适应。比如说，这边有一大就是特产是这个酱豆腐嘛， 那它天天的馒头加酱豆腐。 那么在这边呢，它也是具备这个也是在也是桂林当地的一大特产啊，就是属于这个酱豆腐，再一个就是辣椒酱， 辣椒酱。 所以说是为什么说这些呢，在这边来说都是说是一个可选，再一个就是米粉 啊，米粉， 桂林米粉，这个必须得吃 啊。然后一个是米粉，再一个就是米线，知道吧？就是他们的本身这条线路里面基本上都是就是吃这些东西，我们都缺。 当时是很多，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特色的小吃嘛啊。 对，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 有肉米， 我这么说吧。咱们住的这个田园里边啊，首先有一个可以肯定的，这个田园它面对的整个就是一个湖，就是整个一大片湖， 有鱼， 对，鱼是肯定少不了的。 哎， 那么壮王吐司宴里面就是有一条是炖的这个鱼，应该是在东北是 垮炖鱼是吗？ 对，东北是垮炖鱼，下面放了很多什么饼之类的，但是这边可能是会放一些什么粉啊、面条之类的。 哎呀， 对吧？那么这个 鱼和粉，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特色，再加上它配着它这边的一些料。蘸的一些这个 蘸料 什么，有什么各种酱吧， 它可能也会受越南的那个影响。 对 对, 对啊，那么这是一个概念，就是、说是这是在我们明氏田园里边，它有一个就是有个山水画廊嘛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离它比较近，大概有个几十公里的话，就是在这儿你可以，我推荐是在这儿住一个晚上，你知道吗？就是你肯定要住一个晚上，要不然一天你肯定玩不完，知道吧？就是仅此一个明氏田园。啊，你一天的时间是肯定不够的，最起码 就这么好、啊。 对，最起码你要玩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 对你才能把它的就是从住宿上面，首先是它的环境是特别特别的好，对吧？就是每一间房都是有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漂山水的那幅画面。 哇，游漂山水、 就是你的房间在窗户外边，就是看窗户外边就可以看到， 好美的 啊！这是说作为它的一个艺术酒店的一个特色 亮点， 而且整个当时它的整个一些剧组里面所有人到这边都特别特别的惊讶，说哦，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好的一些设施，当然这是他们打造的一个特色，也是属于就是明氏田园，属于现在在广西的一张名片吧。 哎呀，那么棒的地儿， 对对对对， 那得去，这个必须得去明氏。 所以说是，而离它比较近的，那么有一个通灵峡谷，通灵峡谷它就说是，通灵峡谷和德天瀑布，他们每一个之间相差只差30公里的距离， 好近、啊， 好近。 所以说是为什么 又不堵车？ 对对对对。啊，就是说是，如果说真是对于骑行爱好者，你骑个自行车都可以去。 啊、对对对，够了够了。 骑一个自行车，哎呀，有摩托。 30公里啊，对吧？ 就容易躺着，你这就 是 迈开你的双腿 啊！对对对对对，坨坨，你说的对，咱骑自行车去吧。 对， 你走 着去摩托贵吗？那边租。 我没有租过摩托车， 就自行车啊。 对，自行车，因为田园里边的自行车是免费的 啊。 就是说你在他这边去住的话，然后说他是免费，而且这个地方还能泡温泉的，就是它的整个田园里边。 我觉得这个功能性太强了。 功能性就是类似于像国外的那种什么 Club Med 的那种 对对对，有 懂了 啊，所以说。这是他一个田园的设施问题的，而在这边呢，就是说你待过之后，然后你再到通灵峡谷里面去转，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深度的体验了。 峡谷什么风貌的？ 峡谷的风貌里边是这样子的，它的有这个熔岩的风貌，就比如像这个溶洞里边的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个里边大概一走的话，至少要走到 底部的话应该要走到3个小时左右， 那么深、啊、 对，非常的深，而且就是它的整个走到最里边的话，它有一个大特别大的一个瀑布啊， 洞里还有瀑布， 就是你穿过，因为它是属于峡谷中间、哦、这个峡谷不像咱们所谓的峡谷有多宽的道啊、 嗯、 就像那个马龙道一样，这它比较窄的那种、嗯、你知道吧、 嗯、 然后是你一直捋着这个步栈道一直往里边去走，然后走到最深处的地方就是就会出来一个特别壮观的一个瀑布，对， 好酷， 而且它整个两边的整个你能看到的整个景色也非常的非常的壮观、 嗯、 还有溶洞、啊、很好，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是这是作为一个通灵峡谷，通灵峡谷的游玩时间大概3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德天跨国瀑布 啊、 德天瀑布这个得去看一下、 嗯、那么既然你来都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说你从这边，因为要是这是必经之地，你要到这个通灵峡谷的一个必经之地就是就是要走这个德天 瀑布， 对、哦、那么这里边还有也是有一个酒店给大家推荐的、 嗯、 就是叫一个什么木棉花， 木棉花， 老木棉，老木棉、 啊、老 木棉， 听着这么接地气儿呢， 就是我 木棉、 哦、我老给他记成一个名字叫木棉 花， 我说这个好记、 啊、 但是它是个老木棉酒店， 老木棉酒店， 对对对对， 什么风格呀、 啊、它的风格就是说也是属于田园风光的这种的、 啊、 而且里面的条件设施基本上也是5星级的标准， 哎呀 不错呀，这是当地 最核心的问题、 啊、 最核心的问题它就是在这个景区里边，在德天瀑布里这个景区里边， 哎呀、 啊、 选这地儿厉害了， 所以说 这个嗯， 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是大家可能如果觉得在这个地方住宿的话，如果是节假日期间可能会略微贵一点、 嗯、 就是也就是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这样一间房、 啊、那也不贵啊， 还可、 嗯、 还可以 还 哈、 嗯、 在景区里边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真的是可以接受了， 对，关键就是在景区里 对，而且还是在节假日， 对， 那么如果说是你在这边住不了的话，你可以住在朔龙镇， 朔龙镇， 对，朔龙镇就是正好就是它的这个景区的旁边、 嗯、 啊，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镇吧，一个村发展的一个镇， 这些都在你深深的脑海当中、 啊、那么说住在这个镇上面，它包括3星的4星的快捷酒店各种类型都有，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了、 嗯、 啊，还包括一些特色的民宿客栈之类的、 嗯、 啊，那么说是德天跨国瀑布了，然后你游览的话，然后我建议说你就是你最好就是选择去坐它那个、景区里边的那个交通车、 啊、 然后到瀑布那一块， 就像摆渡车那种 啊，然后到瀑布那一块，然后因为一般情况大家可能会选择就是都会选择在上午的这个时间早上起来、 嗯、 哦， 然后到这边去游玩拍照，它的光线都非常非常的好、 哦 嗯、然后除此来就说是到瀑布那边的话，我建议说是你能够从码头坐它的这个游船，那个小船了，为什么要坐这个小船、 嗯、 就是坐这个小船之后，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船上跟这个越南的这边的人进行交易， 买东西， 对、 哎、他们那好像有一个越南那个大市场， 对对，市场是在、 哦、 它有一个市场是在集市边上、 哦、 但是在这个我觉得在游船上去做一些小的交易，它不是 船跟船交汇的时候是吗， 对，船跟船交汇的时候、 哦、 你可以比如买个什么咖啡啊之类的、 哦、 我觉得、 哦、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挺有意思， 对、 哦、 你这个滴漏多少钱， 滴漏的不是想要多想买点， 对，他们也会去购买中国的一些这个、 哦、互通的， 对，是互通的、 嗯、 啊， 就是一些这个小的商品啊， 对，来 made in 义乌、 啊、 对感觉、 哦、 对 啊，小的商品是没有问题的、 嗯、 因为它毕竟这个瀑布就来分成了，就是瀑布的那边是从越南 瀑布嘛， 是在那边从越南进的，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界线， 对、 哦、 那么这边是从中国，是中国的境内进的，从 我们在玩的， 对 不对、 嗯、 我们只是这样一个边境线， 挺有意思 啊，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界，对，这个地方界碑应该是中国的第53号界碑、 哦、 啊，那么就是就在德天跨国瀑布这个景区里边、 嗯、 对吧，所以 刚刚说这些大概几天过去，在三天， 这是3天的时间， 你看吧， 3天的时间、 啊、对， 3天时间在那个明氏庄园就得玩2天， 明氏庄园2晚，然后明氏庄园明氏田园然后2晚，然后说是在这个德天跨国瀑布这边 1天， 因为它和通灵峡谷这边可以走1天的行程、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可以完成3天的行程， 好， 然后说是你要是选择休息的话，然后可以在这个、 哎，其实是不是如果想回来就可以回来了， 你想回来的话 2-3天吧，比如 对，3-4天的行程的话、 嗯、 然后你基本上可以从这边的话，然后就可以到这个从靖西然后返回到南宁、 啊、 180公里的路 哦、 啊、 开 吧、 啊哦、 对，直接从南宁然后返回来， 了解，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3-4天的行程、 嗯、 走这样一圈就可以了、 嗯嗯嗯、 啊，当然说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对于冬季来说他可能想要去海边的话，那么就会你不管去北海这边你怎么走也得 再返回到南宁，再走海边。 哦， 要是走另外一条线路的话，那个路太破了，你知道吧？ 哦， 就是我估计一般的正常的就是自驾车，我也不建议大家去 走。不推荐。 一个时间耗时长， 对， 你还不如从南宁走高速，很快的就可以干，四小时就可以 开 到北海。开 回南宁，再从南宁到北海。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哦，你在南宁可以休息一晚上呀。南宁它本身这个市区里面，它的各种的条件设施都是非常完善的。 南宁吃的可是好棒、啊。 对 呀、 啊。 哎呀，南宁吃的多， 柠檬鸡是不是 对？ 对， 柠檬鸡，我 对对对对， 柠檬鸡这个 啊 哎呀，好好吃啊！感觉 说这个鸡啊，其实说白了，在整个这条线路里边，它还有很多一些更为特色的，知道吧？就比如像什么洞洞鸡之类的， 洞洞 鸡， 对对对对， 会打鼓啊、哦， 他还会跳舞呢，他打鼓，开玩笑开玩笑啊！ 几号电池的？ 对， 这什么味道？洞鸡， 洞洞鸡，它主要是以辣味和它的整个一个当地的那个就是， 好好吃， 当地的有一种什么香料，就是反正。是他们那个树木上面那种、 啊， 就是那种佐料吧。但是这个佐料我就不太清楚叫什么东西了。 反正好吃就对了。 对，反正是非常非常好吃。 哎呀， 对吧？那么说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是从南宁这，是从我们还没有返程的这个。 不是还有五分钟，快不？ 啊， 我天，太快了！ 我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线路给捋完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说是您还有时间再走的话，然后你就赶快从这个 南宁 不从南宁走啊。刚才我们在靖西那边的时候， 靖西， 然后从靖西，然后。直接往昆明方向走、 哦、 那条线路也非常非常的经典，然后中间的话它可以要经过这个文山的这个壮族自治区 哦，壮族自治区、 嗯、 对对对，那么文山呢，首先为什么说是文山，可能大家都不一定特别熟悉文山、 嗯、 但是大家应该对普者黑、坝美、哦、这些地方是比较了解， 很熟悉， 我们去挖郡区 啊， 有菇 啊， 很好的， 那么对，那么这是挖菇挖郡，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它的整个一个里边的景色景观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就是如果从白色另外一条线的话，然后就是到石林那边的那个方向的话，然后我建议就说你能够从另外一条线走的话、 嗯、 然后那另外一条线正好过罗平，那么可以看看罗平的油菜花、 油菜花很美， 对，那么从这边我刚说的这个 赶得上吗？那 时间因为它的你两条线，你选择、 哦、 你只能选择一个时间，六七天的时间， 嗯、 对吧、 嗯？ 啊，那么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从这个从这边从这个坝美这边，然后我们中途可能说从靖西到坝美，也就是用个200多公里的路， 嗯， 然后从坝美，然后我们再到蒙自。啊，这样一个区域可能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然后就到了蒙自了。蒙自就是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看的那个那部电影《芳华》的一个、 哦、 什么里边的什么火车站闭塞站，那个火车站 闭塞站， 对对对对啊。那么这些地方你就可以去看，因为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开并不是说成熟的景区，大家可以体验一些这个原生态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当地的民俗，蒙自的这个、 嗯、 就是广西这边的它的一个包括云南这个。这一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体验，然后从这边的话，然后说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选择走昆明的中间这条线，中南部这条线路，对吧？就是你时间还有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如果时间不足的话，然后你可以从蒙自这边，然后再直接返回到就是到这个红土地。 嗯， 红土地， 红土地， 对对，东川红土地， 哦， 对、 哦、 对，那么从这边的这个线路，我们可以直接然后返回到昆明、 嗯， 然后从昆明，然后你不管坐高铁也罢，坐什么， 飞回来， 坐飞机也罢，然后飞回来， 不想回来， 因为北京现在飞昆明的话，要比飞南宁的话，它的整个机票要便宜一些 啊， 所以说为什么要走这样的一圈的线路是这样来走的， 嗯、 对对对、 嗯， 啊，所以说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选择3到4天的走广西的南部的这条线路， 嗯、 也可以选择走。这个6到7天的整个从广西从南宁到昆明的这条线路、 嗯、 都挺好 的 对 啊、 嗯， 所以说是这是我觉得说是大家能够在春节期间能够去走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嗯。 相当理想， 相当的棒，我觉得简直是真的活的 GPS 活地图，这不是说浪得虚名，你看中间从来都没有停过， 全都是在口述脑海里， 对对对，而且呢把我们每一站的链接都说得如此的清晰， 厉害厉害， 基本上你可以就是这样选择下来之后，你看我们从南宁下了飞机，然后就可以直接开车到明氏田园、 嗯、 啊，然后大概是需要开2.5小时的车程，全程高速， 真好 啊！然后从这边的话，然后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到我们刚说的那两个景点，就是 峡谷和那个 德天瀑布和通灵峡谷， 通灵峡谷， 对吧？然后到了靖西，我们可以住一个晚上，然后从靖西了，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再。 再开上大概有3个小时车程，然后就可以到了坝美， 嗯， 对吧？啊，然后这样的一些区域当中，然后你去玩100多公里的路口，我算的时间算是给他充足的时间， 对对对， 对吧？ 问一下，就是再往后延几个月，比如说3、4月去，是不是更漂亮了？ 是这样，3、4月份的话，它的整个水量就已经充足了，6、7月份到他们的雨季了， 3、4月份去最好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其实我更推荐大家能够在4月份和5月，就是4月初5月。 四月份了， 对，就是四月份这个期间是最漂亮的啊， 厉害！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美啊！ 谢谢波波哈， 谢谢波波哥， 这趟讲述完全是活地图啊！ 真的是，而且如此没说嘛，如此的清晰，而且把每一站的亮点都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 这都不用背哈，全在脑海里了。 不是，你走过之后你也不用背， 是吧？因为他都走过， 好漂亮。 嗯， 有时间。坐着火车或者坐着飞机啊，走这条广西南线的旅行哈， 一 定让你收获太多哈。 嗯， 祖国太漂亮，谢谢出城网的张波， 谢谢波波哥， 好，感谢大家。 是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不能再聊了哈，明天再上路哈。这条真是不错， 不错不错，有时间咱们得走， 相当好， 团结 团结。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 都